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766集，谜团重重。两人正在门口眉来眼去，就听身后咳嗽声。回头一看，就见众人都望着他俩，表情那个嫌弃。你俩到底走是不走？天天在一块还这么腻歪呢。于是展昭和白玉堂带着众人一起往四海殿右侧的大门走。展昭边走边下意识地去看了看小四子的表情。小四子没有任何紧张或者不适的表情，还是搂着展昭的脖子，有一点进鬼楼的小害怕，又有些小期待。于是展昭放下心来，一脚踏进了四海殿，众人就觉得地面都是冰凉的，嗖一下一股寒意从地底直冒上来。 哎呀，真的血腥啊。 小梁子蹦了起来，然而小梁子刚蹦了一下就被五杀大师按住了。众人都一愣，只见天尊和阴侯同时扬起脸，望着黑漆漆的楼梯上方，开口说了两个字： 有人。 天尊和阴侯一句有人，展昭就想上楼，然而只是念头一转，就见鲛人以一种展昭平时惯用的身法嗖一声上了楼。展昭愣住了，白玉堂也愣住了，两人下意识地对视了一眼，脑子里同时闪过一个念头： 上面什么人？ 龙 得 下。 龙得下。 这个念头一过，就听到轰一声，楼上的楼板被踹裂，众人抬起头，哗啦一声有东西掉了下来，竟然是一个宫女，就这么悬停在半空中。南宫季和赵真都一眼认出来了，这是庞妃身边一个宫女如意。如意的气息微弱到接近死人，隔着楼板众人根本没发现，只有阴侯和天尊这样的内力才能感受到。 他怎么飘着？ 他身上有丝线。 赵普话音刚落，白玉堂望向丝线，就见鲛人已经一掌扫过，丝线被内力震断，如意落了下来，鲛人也顺势跳了下来，接住了如意。白玉堂下意识看了看展昭，展昭的眉头也皱了起来，太奇怪了，这鲛人竟然可以完全领会他和白玉堂的意思，并且在不开口只想一想的情况下几乎同步去实施，而且这鲛人会他俩的功夫，连内力都一模一样。与此同时，其他人也看到了一幕诡异的场景，如意维持着一种被人抱着的姿势停在半空中，最后缓缓落下，被轻轻放到了地面。站在一旁的欧阳少征突然开口： 是不是我的错觉？刚才好像 有人在那里。 赵普也皱眉盯着鲛人所站的方向： 我感到了一阵内力。 林彦火点头，瞧着一旁状态有些奇怪的白玉堂和展昭： 那阵内力有点熟悉啊。 是不是应该先看看那丫头？就快死喽。 啊！ 公孙一惊，赶紧跑过去，小四子也跟了过去。公孙给如意把脉，随后面色严峻： 他快冻死了。冻死啊？让他热一点。 公孙话音刚落，就见红九娘出现在了他身边，抬手轻轻打了个转，一圈火围绕着四周燃烧了起来。随着火烧起来，小四子被什么人腾空抱了起来，放到了火圈的外围，是展昭指使鲛人这么做的。公孙就看到小四子飘到空中飞了出去，红九娘也一惊： 什么人？ 九娘一分心，半空中的火落到了地上，瞬间轰一声，如意和公孙四周围的地面上燃起了熊熊大火。因为暂时烧不到如意，所以公孙只是摆了摆手，示意不用着急。等过了一会儿，公孙按了按如意的胳膊，对九娘点了点头。灭火这种事情自然是找天尊来的。天尊刚抬起手，手腕子就被白玉堂抓住了。 他有些不解地看白玉堂，就见白玉堂回头看了一眼，随后众人就感觉到一股寒气。白玉堂微微张大了嘴，天尊也张大了嘴，他没动，但是同样的内力已经出现在了如意和公孙的身边，火瞬间被灭。天尊看白玉堂，白玉堂收回手和展昭对视了一眼，看还乖乖站在公孙他们身后，身边站着小四子的鲛人。展昭和白玉堂困惑，其他人更加困惑。赵真摸着下巴看南宫记， 朕是不是错过了什么？刚才那个算是闹鬼吗？ 南宫也是无言以对，歌星更加不明白了。众人都看白玉堂，白玉堂看了看展昭，五爷不爱说话，觉得还是展昭解释一下。展昭也摸着下巴皱着眉头，这事情他也搞不清楚，现在只有一个感觉，这个鲛人棒呆了。 娇娇你好厉害呢。 小四子仰着脸跟鲛人说话，鲛人低头看着小四子，伸手摸了摸他头，白玉堂又看展昭。 你摸的吗？ 不是我。 不是没自己性格的吗？ 然而众人则是目瞪口呆盯着小四子看，小四子在跟谁说话，而且小家伙仰着脸，明显是在蹭什么人摸他脑袋的手。赵普要走过去，邹良和欧阳少征不让，同时看展昭和白玉堂，那意思有没有危险了呀？展昭和白玉堂一起摇头。白玉堂对鲛人招了招手，鲛人走了回来。小四子帮着公孙继续打下手，鲛人走到白玉堂和展昭身旁，可是众人还是看不见他。展昭也想解释一下，但是又说不清楚。最后白玉堂无奈问鲛人， 有没有法子让人看到你啊？ 鲛人看了看天尊，白玉堂微微一愣，也回头看天尊。天尊正仰着脸欣赏四海殿被拆掉二楼楼板之后上边的情况。白玉堂又看了看鲛人，似乎也想到了方法。还没等白玉堂动手，展昭伸出手轻轻一按天尊的肩膀。随着展昭的动作，众人就见他们身后忽然出现了一层霜冻，随着霜冻从头至脚形成，一个冰封的鲛人的外形出现了。晶莹剔透的冰雕，穿着斗篷，比众人都高出一截的轮廓外貌和白玉堂极度相似的冰雕。众人都惊得张大了嘴，小梁子脱口而出一句脏话，林业火惊诧之余一脚将他踩地上。 十八岁以前不准说脏话。 无沙大师和阴侯都吃惊飞笑，天尊睁大了一双眼睛，显然也是第一次看见。随着展昭的手从天尊肩膀上移开，鲛人周身的冰层缓缓地消失，鲛人也随之消失了，依然是只有展昭白玉堂能看清楚，以及小四子可以看到一个模糊的人形。正在众人正愣的时候，就听公孙喊了一声， 他又不行了。 众人一惊，就见这段时间公孙根本没关注周遭的情况，而是在努力给如意施救。此时如意身上扎了不少针，但是丫头脸色还是死灰一样。展昭走了过去，赵真也有些担心，如意是庞妃从小带在身边的丫鬟，先不说她怎么会出现在这里伤成这样，单说她与庞妃还有香香都感情至深，这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庞妃和香香估计都要哭坏了。 她怎么了？伤了内脏吗？ 内脏倒是还好，就是经脉断裂得很严重，而且血脉不畅，根本弄不通，这伤神仙难救啊。 经脉呀、啊。 阴侯突然点了点头，对展昭招了招手。展昭不解，阴侯伸手给展昭示意他抓住，展昭有些疑惑，但还是伸手抓住阴侯的手。白玉堂也不解，阴侯就问他俩， 那鲛人动了吗？ 展昭和白玉堂同时看鲛人，就见他还站在那里没动，于是对阴侯摇了摇头， 看来只听你俩的。 于是阴侯收回手，走到如意头部的前方蹲下， 双手轻轻托起如意的头，手指按住他的脖颈两侧筋脉。天尊在一旁提醒展昭和白玉堂：“ 哎，让那鲛人学着点，看看他能不能学会。” 于是，展昭和白玉堂看鲛人，可是这次没等他俩想什么，那鲛人已经低头专注地盯着阴侯看。 他好像…… 想了半天，展昭也不知道该怎么描述。 好像没智慧，只是一个幻影，又好像是真实存在的。还挺聪明，就是有点呆。 像是我俩灵魂出窍了吗？ 言简意赅。 白玉堂皱眉，太多关于鲛人的疑惑需要一个明白人来解答，只能等他外公来了。这时，就见被阴侯按住头部的如意突然抽动了两下，随后脸色开始好转，阴侯却忽然松手站了起来，如意的脸色立刻开始变差。公孙疑惑，虽然不明白阴侯是怎么做的，但显然他的做法对如意有效，那为什么要停下来呢？阴侯盯着如意看了一会儿， 这鲛人真扎得进去吗？ 众人都不解，白玉堂没说话，就见鲛人忽然摇了摇头，展昭和白玉堂也跟着摇头，觉得这情况怎么反过来了？ 据我所知，也不是实体的。那之后的事情只有他来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